感恩阿弥陀佛，感恩迎合法师的表法。啊，要认真反省，我没造地狱业吗？我造了，非常明显的造了。啊，我16、17、18岁这三年，每一天打猎了，猎杀动物，有意不是无意，无间地狱的罪业。被杀害的一些众生，他能饶过我吗？他能不报复吗？啊，我们都得冷静去想想，那不认真念佛，不拼命念佛，不求生净土，决定免不了地狱罪果报。那如果是迷，不信因果，那就一定要造更重的罪业，更苦的果报。这些事情只有佛法说得清楚，说得明白。报复双方都痛苦啊，痛苦不是对方，一个战争无故死亡的人多少啊？那士兵想打仗吗？想杀人吗？这个人与自己无缘无故，啊，过去生中没有这个冤结，现在奉命令非杀他不可，啊，在这个时候我不杀他，他杀我，啊，逼着非杀不可，杀人地狱。这些年当中，我们遇到很多附体临美，把战争之苦说给我们听，在战场上死亡的人千百年之后，他印象当中还是战争，在现在干什么？依旧在打仗，打不完的仗。永远生活在战争苦难当中，那就多冤枉。 世尊，再从贪嗔痴三毒我也。教诲我们，劝诫我们，要学布施，要求智慧，要能忍辱，要修善。啊，世间无论是荣华富贵，名位权力，都是无常的，都是短暂的。啊，要跟果报相比较，那就非常不值得。世间人之所贪之所爱，全是错误的，全是虚幻，不是真实的。人有生老病死，所有的动物没有一个是例外的，都不免生老病死。啊，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沉住坏空，总而言之，这叫无常。它的存在是短暂的，是不长久的。所以佛教我们放下，啊，因为它是虚妄的，它不是真实的。啊，什么是真实？灵性是真实的，就本性，本性本身。本性是圆满的智慧，圆满的慈悲，每一个人都有啊。啊，只是现在迷于财色，将这些德行都蒙蔽了，这德行都不见了啊，变成贪嗔痴了，你说冤不冤枉？ 底下说，贪欲虽多，以财色为大。他为什么会贪？为什么会造业？通通是愚痴，没学会。有智慧的人不会造业。有智慧的人知道生从哪里来，死到哪里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什么让人有智慧？没有贪心的人，没有执着的人。啊，这是智慧表现在思想上。会说人。断我修善，积累的福德啊，这也是得的果报，是富贵啊，享受富贵。啊，对于忍辱修善呢，是活了。积累福报啊，也是活了。福享尽了，怎么办？他没想到这个时候，他认为他的福报是世世代代一直享受。殊不知，过去历代帝王享福的时候，他修福啊。他要不修福的话，像秦始皇，只知道享福，不知道修福，两代就完了。这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啊！要知道，他消灭六国啊，统一了中国，这个福报多少是晓得的。从佛经上讲，至少是事实。十世修复，一世就相关相完了，不懂得再修复了。所以享福的时候，有权有势要记住，记得要懂得修复，佛里面最大的用佛家的话来说，是与自信相应的教育，这个佛法最大，没有任何福报能跟他相比。无人无常， 四维八德啊，这是古今不变的，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啊，我们学佛，接受佛陀的教诲，佛陀教诲里头没有自己。学佛人第一个破身界，破边界，身界就是决定没有自私自利，边界就是决定没有对立，肯定宇宙跟自己是一体的，这是伦理讲到最高峰，讲到最究竟最圆满啊，整个宇宙跟我是什么关系？一体。啊，中国人讲求伦理道德还没有讲到顶点。我们反省自己还有没有贪嗔痴三毒，如果还有，那我们没有智慧。为什么呢？如果有智慧，决定没有贪嗔痴三毒。啊，没智慧。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完全被烦恼习气所控制。那要怎么办？佛为这样的病人开了一副药方啊，只要有这个病的人呢，都可以服用。那就是读经听经，有同样的效果啊，多听经。多读经啊，没有时间听经，多读经。一天无量寿经能读个三遍五遍，经读多了就开智慧啊，自自然然的开智慧。这里头又定又慧啊，它的内容就是戒定慧。那不想读的，确实有人他读不下去，听可以也行，听经多听，一遍一遍反复的听啊，这个很有效。没有贪心的人，没有我执的人，见到别人在苦难当中，他一听到自然就伸出援手啊，就要去帮助他。啊，欢喜帮助别人，帮助别人离苦得乐。啊，绝不求任何报酬。啊，世间 名闻利养别人都不沾，心里面所求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除了阿弥陀佛，除了极乐世界，这个心里头什么杂念都没有，什么妄想都没有，功夫有了根底了，有阿弥陀佛就有根了，有极乐世界就有底了，往生就有把握。在这个世间随缘度日，一定要学会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随喜当中成就功德。什么是功德？不着相是功德，着相是福德我做了多少好事，福德做了多少好事没放在心上问我不知道，你说出来好像有这么回事情，你不说忘掉了，福德就变成功德功德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助缘为什么？经上说得很好，心经则佛土经，你不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心就清净，清净心跟清净土相应，道理在此地染污的心，分别心跟极乐世界不相应，跟六道相应烦恼习气逼着你自己去做去做恶，自己完全没有感觉，好像很自然的这个说明习气起作用习气太深了。长时间培养出来的变成自然的佛教是信心，它已经偏离自信远离自信，现在我们要拉回自信觉得不太自然没有随顺习气那么容易这一点对修行人来说非常重要。古大德有所谓，修行要把身处转熟，熟处转身。我们熟处很熟悉的是什么？善恶习气，而且恶习气多，善习气少。深处呢是佛菩萨的教诲，经典里面所说的事，所说的理，我们很深处 啊，会所里头也说，爱与彼婆，是故生人离弃啊。这都是这样的，到哪里都看见了。啊，他今天福报现前，有富贵，有荣华，有威势。啊，但是一定要知道他们有这个请求，这个东西不长啊，想尽了怎么办？啊，福报是什么时候修的？多半都是前世修的。这一生当中修的也有，遇到善缘，做了些好事，啊，但是善缘没有恶缘多，善报很容易消失，消失之后恶报就现前。啊，这是佛陀的劝告，佛陀对我们提出的警告，因果报应，如影随形。啊，你只要造了，你没有办法脱离。经论上常说，菩萨为因，众生为果。众生造作的时候没想到，果报现前的时候后悔莫及。菩萨有智慧，知道起心动念都有果报，所以他不会起个恶念，那他不会干一张恶事，他知道通通有果报。天道，啊，天道是什么？这个地方讲得很好，自然之理。我们讲大自然的规律，大自然的法则，大自然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法而知道，一切法本来如是，这叫天道。啊，我们违反大自然的规律，就会受大自然的惩罚。这自然规律，你造物能隐瞒人吗？啊，行善人不见，天道见了。啊，天道就在眼前。你有什么可以隐瞒的？ 绝对不可能隐瞒是你的妄想。啊，所以造恶必障。那你形象，形象它当然明了。啊，形象不吃亏呀。啊，那我们看到很多形象的人，他得的果报并不好，这什么原因？我们从经的意思上就可以联想到，啊，不是没有天道，有天道，啊，他过去造的这个业太深了，幸亏现在行善积德，他的灾祸已经减轻很多了，重罪轻报。如果他要不知道积德行善呢，不但寿命可能终结了，死后啊必定入三途。啊，他现在不会入三途，啊，受一点小的挫折，重罪轻报。我们要相信这个事实真相。自己遇到灾难的时候就很明了，这是什么？这是小业障啊！啊，我们无量劫来造的这些业障这么小，啊，小而言之的别人的回报。啊，对我们的怨恨，啊，障碍，羞辱，甚至于陷害，全是小业障。业障消到消尽的，福报就现前了。别着急，如果在消业障这个时候，你还有怨恨心。那就错了，业障上又加上业障，那个麻烦就大了。啊，所以替我们消业障这些人呢，不是恶人呢，我们要感恩的。啊，没有他，我的业障消不了啊。你都要知道啊，赞叹我的人。奖励我的人，你消我的福报啊！骂我的人，害我的人，消我的罪业。你说哪个好？我的福报被那些人消掉了，这个我们不愿意的。业障被人消掉，好不好？啊，所以我们对于陷害我们的人要感恩啊，对于赞叹我们，谢谢他就算了，为什么他消我福报？这个要懂得了。那真正搞清楚搞明白，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天天快乐啊，法喜充满啊，啊，越了解的就产生怨恨。你看，赞叹他的，替他消他的福报的，他很欢喜；这消业障的，他起怨恨，这叫颠倒啊！这个没有智慧啊！学佛要开智慧。智慧就是从这个地方呢，就看到了。 啊，这几句话我们要真懂了，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大的福气。所以祸未必是有害，有时候祸带来的福利呀。啊，换一句话是来考你呀，考你能不能忍辱。啊，你到底能受多大的痛苦，你能够忍受，彻底忍受。佛为我们实现忍辱仙人，遇到隔离王，各界身体没有丝毫怨恨。临死的时候告诉隔离王，将来我成佛第一个度你。世间人真的，我们不要啊，不真。我们一心要到极乐世界，他不去，他不想去。所以佛门弟子跟世间人没有利害关系，没有利害关系就非常好相处。啊，有利害会发生冲突，没有利害冲突不会发生。有欲望就生烦恼，就起冲突。那把你的道业清净心完全毁掉了，依教奉行，你能够免苦。啊，这就是佛教导我们以苦得乐的妙法。念老跟我们说，第一个，你要有缘听到佛经，有缘看到佛经，这个缘是善缘，极善之缘，没有比这个更善。为什么？这个缘你要掌握了，你能够了生死，出轮回。除这个缘之外，任何的缘都办不了这种事情啊。我们要知道啊，我们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在轮回里头打滚，受尽苦患。过去没有这个机会，没遇到啊。这一生有机会遇到了，一定要知道这个机会啊，太难得。你说今天地球上70亿人，70亿人当中有多少人知道佛法？不说信。嗯，知道有佛，少数啊。知道佛法人当中，又有几分之几相信？啊，知道的人很多，相信的人不多。学习的人更少。 啊，佛法有很多宗派，很多法门，有一些法门是很好，在这一生修学当中达不到他的标准，那换一句话说，你就得不到受用。唯独这个法门容易啊，他讲求的条件只有三个：真正相信，真正发愿，愿生净土，真肯念阿弥陀佛。你看，就这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不难做到啊。啊，基本做人的道理，这个是必须的。啊，那就是三归五戒十善，这是做人基本的道理。啊，三归五戒十善，落实在弟子规，在感应篇，在十善业道。啊，佛经上讲善男子善女人，那个善是有标准的。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做出来了，这个人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啊，如来所说的一切法，你可以在里面挑选，选一种一门深入，尝试寻修。啊，度数千遍，其义自见。你这一生决定成就，你要选定了净土，你决定到极乐世界，你决定见阿弥陀佛。啊，世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谁都想真正得到佛的经语，啊，这也是要过去生中啊种的有善根福德因缘，啊，我们这一生才有机会遇到。遇到之后啊，要珍惜，太难太难了，要认真学习。啊，我们要超越这个世界。这样六道轮回的生死不能再考了，三恶道一定要离开。啊，佛经语，这就是指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那其中第一就是本经，我们是在讲比许许多多人都幸运， 无量寿经是净土第一经啊，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会上为我们详细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而且不是一次，多次宣讲，这什么意思？最重要的，遇到这个经，没有一个不得度的。啊，所以在一切经里头，善导大师说的好啊，他说：“诸佛所以心出世，唯摄弥陀本愿海。”就是为了说这部经啊，这部经是他主要说的，能普度众生。大家不相信，再说别的啊。别的经是投其所好，他虽然学，未必能得度啊。这部经人人都能得度，好在这里啊，普度众生啊，这多重要啊！我们身边看到最完美的汇集本，下联句汇集的，真不容易，用了10年时间。那这个底本经过14次修改。那黄念祖老居士注解就更难了啊，有这么好的注解，极注真有智慧我们这一代人有福啊啊，这么多年来这个本子越读越欢喜，欢喜到欲罢不能，于是才想起来一门深入尝试深修啊，决定把其他的经论统统放下我85岁85岁以后无论在哪个地方讲经统统是讲这部，没有第二部。啊，我这个选择是告诉大家，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求生净土。啊，只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往生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这是我的愿望。啊，对于世间一尘不染。啊，这一部经就够了，不要再搞多了。啊，一门深入，尝试寻修。啊，一次转呢、啊？我记得我是30岁，到台中去拜老师。啊，秦老师收我做学生，老师开出3个条件，3个条件能遵守可以收你，3个条件不能遵守，你另请高明，老师不收你。那第1个条件， 从今天开始，啊，你只能听我讲经教学，除我之外，任何高僧大德、大居士们，他们讲经教学不准去听，只听他一个。那我们乍听之下，好像老师太自大了，像目中无人一样。那第二个条件呢？从今天起，你看文字，不管是世间是出世间，没有得到我的同意，不可以看。这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你过去所学的，我不承认。那统统放下，从今天起，听我一个人教诲。我听了之后啊，就呆了，这怎么办？啊，好在我两个介绍人，一个是朱金洲老居士，跟李老师是老朋友，他们两个同年，我对于朱老居士非常信任。第二个是参云法师，我是这两个人介绍来的。想到这两个人，看准这个老师，大概不会有差错吧？啊，所以我就接受了。好，老师三个条件，我完全接受。这是我的学生。十几年之后，啊，在新加坡遇到老朋友严培法师，告诉我，他当小沙弥的时候，跟地仙法师。地贤法师那个时候就给他三个条件，跟李老师跟我讲的完全一样。我是恍然大悟，原来不是李老师的。这三个条件是谁的？古时候祖祖相传，这三个条件让学生的心能真诚专一，啊，没有怀疑，专心致力，他的学业会有成就。啊，那么这个条件是有时间的，不是永久。啊，李老师教我那个时候5年，5年之内是决定要遵守，5年之外就开了。啊，我到了5年，我自动地跟老师说，我向老师要求，我再守5年。啊，我遵守老师这个约法三章是10年，才有这一点根底呀。啊，我们今天完全明白了， 学东西一定要一门深入，尝试寻求。跟一个老师，老师对你负完全责任，你要听话，你才能得到戒听慧。你要不听话，他对你一筹莫展，他没你办法。啊，如果是学知识，他不会提这个。你真正想学佛，佛是要戒、要定、要慧。那么这三条就是戒律。啊，以一个老师，以一个法门，啊，常识熏修，你就得定啊。得到三昧之后啊，不定在什么时候豁然大悟。啊，那么现在四道没有了。李老师一生大概就碰到我这么一个学生啊，对我用这种方法，我也就接受了。啊，遇到一个好老师不容易。啊，老师曾经告诉我，老师找一个真正传法的弟子更难了、啊、学生找老师难，老师找一个学生更难，到哪里去找？啊，单单开出这三个条件，谁能受得了？今天我开出这三个条件，走遍全世界不会有一个人跟我学啊，还骂我太傲慢啊，这真真是传道啊，他关心你，照顾你，他把你看得很紧啊，啊，不让你听，耳朵堵塞了，不让你看，眼睛蒙住了，为什么？心才定得下来啊，帮助定心，过去所学的他不承认啊，那么对老师所教的百分之百的接受啊，没有辨别的机会，不准你辨别，你以前学的我不承认，那这个人说那个人说不相信不承认，你就听我的。他训练你什么？训练你的清净心、平等心。这个太难了，心要真正回归到心净平等就开悟了。真正好老师啊，真正高明啊，没得找了，我知道我以后没有了，我遇到学生不能用这个方法啊，现在的年轻人头脑都搞乱掉了，都搞砸了啊，我跟方东梅先生，方老师能腾出星期天宝贵休息时间来给我上课，为什么？啊，他大概一生当中没有遇到一个用真诚心、恭敬心啊，没有遇到这样学生。学校里的学生是凭考试进去的。啊，分数够了才能去记载一场。啊，那我们真心下去 啊，他就真教我们，一分钱的学费没交。啊，每一个星期一次，两个小时。星期天，上午9点半到11点半。啊，讲课的地点是家里小客厅，一张圆桌子，学生我一个。这个缘太难得了。第一步治修概论，特别是后面这个单元佛经哲学，啊，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在这个时代里头，真正像老师所说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能享受到啊，不能不感恩啊。啊，念念不忘老师的恩德，啊，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我们要落实。父母师长都不在了，念念不忘，起心动念。不敢做恶，做恶对不起老师，对不起父母。啊，受尽冤屈没关系，消业障。欢喜接受。啊，让我在这磨难折磨当中，看自己能不能经得起啊，关关通过我，菩提道上一帆风顺。